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6，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养生之道》，养生之道。 本节目由黄金茶色素特约播出。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养生之道节目，我是周杰。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跟大家话养生说健康。那我们的两位嘉宾，一位是张正主任，张主任你好。 周杰好，听众朋友们早上好。 好，另外一位是贺云主任，贺主任你好。 嗯，张老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嗯，在九月份的时候呢，我们主要啊是高血压脑血管疾病的健康管理的科普活动月哈。那通过这一个月的讲解呢，我们也知道很多的心脑血管疾病呢都会造成靶器官的损伤，那么作为我们的健康管理方案呢也出了很多的手段哈。那么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对于心脑血管的损伤，比如说，张主任您提过，要首先以抗纤维化作为一个基础，然后呢，再加上比如说三七啊、杜仲啊为主要的这样的中药方剂进行进一步的改善。那么，对于这样的办法，您觉得什么样的人群更加适合呢？ 是我们说这个心脑血管疾病啊，这个一个无非是心脏。一个是大脑，还有和血管只要相连的这些器官，几乎都可以这个受累。那么在节目里边我们也反复给大家介绍了，一个是抗纤维化，再用上这个由丹参、杜仲、葛根这组成这么一个古方啊，还给大家介绍了一个抗纤维化，再加这个茶叶里边提取的绿色黄金的茶色素。 对， 那么大家就可能有个疑惑，我什么时候用你说的这个抗纤维化加这个古方，什么时候我用这个抗纤维化加这个茶色素，大家就这个不太很清楚啊。我觉得这个你看时间过得也很快，这个转眼间2018年我们已经到了这个9月份，从我记得从春节我们做节目一直讲到这个今天，听起来你看天天都在给大家讲节目，但我们有一句话叫大道至简，养生啊其实它没有那么复杂。那么我们今天的这个临床医学，我们把这叫精准医学，就是说你有什么样的症状，我这个制药企业研发企业我就去研发相关的这个药品对准你那个症状。比如说你的心律失常了，你是房颤还是室颤，还是房室传导阻滞，或者我是心衰，我就想办法强心，或者降血脂、降血压、降血糖。你看我说的这每一个体征和症状，它都有一个药品。这样呢，给我们一个印象，哎，好像这个搞的这个非常非常这个复杂。但记住啊，我们在这个治疗原则准则里边有一个，对于慢性疾病来说，它有一个叫标本兼治。我可以负责任的告诉大家，你今天吃的这些西药你都是在治标，几乎是没有一个治本的。那当我们缓解下来的时候，那其实我们就说怎么来治这个本。那你对心脑血管这个问题这个本来说，我们反复在节目给大家说，病变在血管，发病在全身。你看冠心病、心绞痛、心肌梗死和这个心肌缺血导致这个心律失常，和这个心肌缺血导致的这个瓣膜关闭不全、心功能减退，你看我们说了这么多病，本质是什么呢？本质核心就是我们这个冠状动脉里边这个堵塞引发了这么多问题。那你这会儿要本 去解决什么？是这个解决这个血管堵塞的问题。结果我们一会儿是哎呀瓣膜关闭不全了，三尖瓣主动脉瓣、二尖瓣肺动脉瓣，一会儿又是心肌肥厚、心室肥大，还有这个房颤、室颤，听了那么多问题，你这个本在哪里？你就是如何在控制症状的同时把你这个供血呀、这个板供上去，那些东西就迎刃而解。再举个例子，我们说这个中风有出血性的，有缺血性的，一会儿又是要开颅，一会儿又是血管剥脱术，一会儿又是要在颈动脉这里边去装支架，那你想你一会儿又是偏瘫，一会儿又是大小便失禁，一会儿又是半身不遂，听了这么多乌七八糟的，那你想这个本在哪里呢？那不就是你的血管出问题吗？你的血管要么是血管瘤，要么就是动脉粥样这个斑块。所以你看我们保健，那就是要这个透过现象看本质，解决怎么根本问题。那你再举个例子，我去罗列的话，我说这个高血压肾病，或者说动脉粥样硬化引起来这个肾小球这个动脉粥样硬化以后，我们的肌酐、尿素、氮指标异常了，那你这个本在哪里吗？你这个本还不就是血管里边的动脉粥样硬化吗？我们要临床用药的话，就仅仅一个肾病，我们可能就要吃七八种药，那都是对着一个指标异常，我们就要吃几种药，那明明就是本。所以我们说标本兼治，它是个治则，就是治疗原则，但是哪是标，哪是本，这个我们一定要把这个分清楚。所以在这个节目里边，你看我们做保健就没有临床那么复杂。那个我们说如何去除血管里边这个斑块，如果你要延年益寿，你如何强化你的心脏功能，那你就是抗心肌纤维化，斑块那就是抗纤维化，再去这个脂质这个斑块。你看现在我们说这个临床医学，它是一门这个技术学。我当然现在已经不在临床待了，我听说啊，现在外科上都有一种技术，比如说你腿上有这个血栓，我可以在你血管里边装一个类似的那个什么网兜一样，网住你这个血栓，让你不要流动。但这里就有个问题， 给它固定住似的哈， 不是，就把那个说通俗一点，把那血栓给逮住，逮住，就像一个你把血栓理解为一个鱼在血管流，我把那个逮住，把它给去出来。那大家想一下，你这是在治标还是在治本？这个如果我们要说本的话，你应该是从这个抗凝血和凝血机制这个平衡去解决问题，而不是你在这个末端已经形成血栓了，我怎么把这血栓给它去出来？去出来了，好，你是把这个血栓去出来，那下来等你身上再发生一个有这个流动的栓子，那怎么办？你天天在那去拿网兜，这个渔网一样去在那把它逮住吗？所以我们说那个叫急救，甚至我们说在这个腿部我们去给他装个这个支架，你装支架只是把那个狭窄那一块给撑起来了，但你这个治本了吗？没有。 其实这个标和本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啊，既要治标，同时还要下大力气呢去治本。如果你光把标治完了，这个本没有治足的话，到一定时候它可能还会发生像标一样的问题。 那是啊，那你这个本是标的根源。 对。 这个标是跟本的这个症状，那标来了它是很急的。你说一个这个心肌缺血，如果你这会儿不急救，如果你这会儿不相应的装支架或者搭桥，那就要命了。所以我们才有了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 对。 那我们听众今天，我觉得大部分人是处在缓上。包括我今天，咱们现在开展了我和养生之道的健康故事以后，我也接触了一些咱们这个听众，他们有些人是很这个认真的啊，比如说我吃的药，我用一个小铁盒里边就放了八种，天天很认真的听着医生这个几点吃什么药，几点吃什么药。后来我看有些药其实就是可吃可不吃的，在我们这个包括我们这个西医在治疗的时候， 能不用的就不用，就是在用药原则上，能内保守的就不要用外科，这就是一种这种原则。 嗯， 所以你看在这个听咱们节目里边，我们老在给大家说这个抗血管里边的脂质斑块，因为那个斑块那个成分它就是纤维化和这个胆固醇在里边，但是你追根溯源，它这个斑块又是怎么形成的，我们才有说有这个血管内皮损伤，还有些呢我们今天其实老年老以后啊，我们今天去临床，你看医生要么给你用这个阿司匹林，要么给你用这个洛比格雷，要么用给你用这个化发林，总是在抗凝血，是因为我们一个血流慢了，一个我们血液粘稠度大了，我们又有三高，我们这个活动量啊比年轻时候少了，这个时候你的凝血机制要大于你的抗凝血机制，所以我在用药的时候，我永远都在给你用这种抗凝血。那你说阿司匹林大家知道就是抗凝血嘛，叫你不要凝起来，一凝起来就出事了。但这个不是这个治病，这个是控制你的疾病，让你不要出事。 嗯， 所以大家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那核心的本质是什么？我就是把血管里边的脂质斑块，第一追求目标让它不发展，第二追求目标让它这个吸收一部分。那你这样，我们说的脑卒中也罢，冠心病也罢，肾病也罢，眼病也罢，包括我们说的今天大家的消化功能这个退化，就是因为肠系膜也有这个动脉硬化嘛，还有我们的四肢麻木，手脚这些冰凉，你本就是这个血管。那在这里边，所以我们才有了抗纤维化和这个差异提取物茶色素，抗纤维化和这个丹参葛根昆布这么组成一个古方，干嘛呢？就是针对那个斑块去了。那这里边它里边有什么相同，有什么不同，它是可以区别对待的。我们说对于这个，如果你仅仅有高血压，你没有这个高血脂高血糖，这个时候你要叫我给你建议的话，你既经济还有效，那你就用抗纤维化加这个古方，就是丹参葛根三七这个古方。你如果有三高，你还有这个血管这个堵塞，还有相应的冠心病也罢，脑卒中也罢，那你用什么？你用抗纤维化加这个茶叶这个提取物。如果说今天你有了这个三高，你的核心问题不在心脏，你是在这个大脑，比如说你或者说已经发生过梗塞，或者发生过出血，我已经有这个后遗症，我为了防止再次这个复发，那怎么用？那用抗纤维化加茶色素，再加由这个三七丹参葛根组成这个古方，这么去选择，我不知道我给大家说清楚了没有？ 说得非常好，因为现在很多人对于疾病的治疗和改善的追求标本兼治啊，这是一个方向哈，也是很多人呢希望达到的一个目的。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呢，可能标啊特别难受的时候到医院一去治疗，你标呢基本上给你控制住了，这个时候很多人就不知道怎么才能够去本啊，实际上去本才是根本啊。所以刚才您提到了，现在呢我们给大家呢制定了一些健康管理方案，那么既要去标同时又要去本啊。那实际上刚才你也提到，从我们回访的一些这个听众朋友感受到，其实更多的人呢是在缓的阶段。那么咱们经常会说是急者治其标，缓者治其本啊。那在这个阶段的时候，我们就应该把治本这件事儿就看得比较重要了。 对，其实在这么多年的临床实践的工作当中啊，就像张主任讲的，其实我们听众朋友的病啊不是被治好的，是养好的。那么刚才其实张主任讲得很清楚了，那么我们就是收音机前这么多听众朋友，这么有这么多病啊，它的本在哪儿？其实它的本就是动脉硬化。所以张主任刚才就谈了，要治本，治本就是要抗动脉硬化，那么在抗动脉硬化的基础之上，咱们再去斑块，对吧？刚才张主任讲了，有三高的我们加茶色素，对吧？那么有这个光是高血压的，我们加三七杜仲为主要的这个中药的方剂，对吧？ 然后我们既有三高，对吧，同时又有脑血管疾病，我们可以用抗纤维化，哎，再加上茶色素，然后再加三七杜仲为主要的这样的一个中药方剂。那么听众朋友可能听了半天说我还是没有搞懂，那没关系，咨询打电话。 是的，那么我们肯定很多人都不满足于只是说把标志了哈，什么时候把我这根儿去了这才好呢哈。但是不要着急，那如果呢你有这样的想法的话呢，可以呢早晨八点半之后来拨打我们的电话，我们会根据您的情况哈给您做一定的建议哈，尽量咱们真的能够做到这个标本兼治啊，当然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目标了。比如说刚才提到的抗纤维化也好，还是三七杜仲为主要的这个中药方剂也好，大家有些什么样的问题要咨询啊，都可以来拨打电话，我们的电话是88864417 88864417，另外一部呢是88864427 88864427。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养生之道节目主讲医师张正。古史有记载，神农尝百草，日遇72毒，得茶而解之。这反映出我们的祖先在洪荒时代就注重茶的某些治病药用特性。唐代《本草拾遗》记载，祝药为各病之药，茶为万病之药。几千年来，茶在中华民族生存繁衍过程中的防病、治病及药理作用，已经成为医学发展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1994年，九五医药科技攻关计划正式立项。该计划是我国实现新药由仿制向创制转轨的基础工程。茶叶里的药用成分茶色素也在该项研究计划之中。1997年，茶色素学术交流大会在北京隆重召开，来自茶色素全国临床科研一线的3000多名高级医药科技工作代表参加了大会。茶色素的医学效应评价向世人公布了600余万组茶色素临床科研数据和结论，这些数据最终被确定为茶色素的国内国际标准。1998年，茶色素国际学术研讨会在珠海、香港、澳门举行。研讨会上介绍了我国在茶色素研究领域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茶医学科研专著《茶医学》，茶色素与健康，茶色素临床科研成果专辑，茶医学研究大全等，开创了茶医学系统性理论研究的先河，为茶医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今天茶叶里的提取物茶色素已经广泛地在药品、功能保健食品、食品中被开发应用。听众朋友们如果想进一步学习了解茶色素在心脑血管疾病、三高代谢性疾病的保健作用，可索取《揭秘茶色素》这本小手册，深入了解学习。 那刚才呢你也提到了哈，这个急者呢治其标，缓者治其本啊。当然如果真是说症状非常的这个明显，特别难受，在这个时候呢咱们用精准医学赶快控制他的症状，这是肯定的手段。但是当缓下来的时候，咱们既要控制他的这种症状，同时还要追求治其本了。 是，现在这个治标，其实我们这个听众天天都在治标。 是， 你吃那个西药，那个化学药，那就是在治标。为什么？就是说你吃到一定程度，这个哎，就遇到这个瓶颈了，就说哎，吃和不吃没什么改变。可是这会儿你去问医生，我能不能撤？医生说，哎，你不要撤。为什么？医生又不研究养生，医生不研究保健，医生就是给我救急的。那我这会儿这个大把的吃这个西药。我没有，我去查了一下这个药里没，你没有作用这个根本的。所以这个时候怎么办？ 你在吃西药的同时，哎，你在抗我们包括我们教大家的一些维护血管这些方法，这个就是作用于本。还有你在那个西药里面，我接触了一些这个听众，你用的那个西药，我感觉啊，四成是没有用的，可吃可不吃。但是有些人又没有去问你相关的这个医生，他也不敢撤。所以我们有时候也在帮大家这个指导哪些可用哪些不可用，哎，我们也在给大家做这个参谋。你像这个我们说老年人你肯定是不舒服你去就医的，可是我们有时候听到的话说，哎，你这就是老年病，今天所用的药就这么几种药，也没有太好这个方法，我们可能听到的更多是这样的话，那这会儿怎么办呢？那这会儿我们不要忘记我们的祖国医学，不要忘记我们的这个生活习惯，就是这叫自然疗法，就是说什么管住嘴迈开腿，这都属于自然疗法里面的治则，不要忘记这个。所以我们这个给大家说的，哎，抗纤化你再用这个三七、丹参、葛根、昆布、地黄还有这个豆粽组成的这么一个古方，它其实跟我们现代医学里边这个什么改善微循环呀、改善血流变呀、改善这个血液动力学呀、抑制凝血呀、促进纤溶、抑制血小板的作用、抗血栓，它是有密切联系的。希望大家想进一步了解，可以进一步咨询。 嗯，好的。确实，在你积极治标的同时，在融合呢祖国的医学啊，两条腿走路，尽量达到治标又治治本的这个目的哈，这个我想也是我们的很多的患者哈，很多朋友追求的一个目标了。像刚才您提到用抗纤维化的方式，在融合祖国医学的像三七啊、杜仲为主要的这个中药方剂哈，来进一步的改善您的病情。那关于这些方面，如果您有什么问题要咨询，赶快早晨八点半之后来拨打电话做进一步的咨询啊。其实每个人的病情都是不一样的，那每个人的方案也是有所不同的，所以呢，先给您做一个健康风险评估，然后针对您的情况我们的给予一定的方案，所以这个机会真的不要错过啊！好，那早晨八点半之后赶快来拨打电话88864417 88864417，另外一部呢是88864427 88864427。 听众朋友们好，据我国疾病控制中心的调查报告显示，截至2010年，我国高血压患者人数已经超过了2亿，同时还在以每年1000万的数量在增加。我国每年300多万因心脑血管疾病死亡的人群中，50%与高血压有关。高血压是一个很容易让我们忽略又危害我们健康非常危险的隐形杀手。在临床医学治疗中，高血压患者几乎都是在发生脑卒中、冠心病、心肌梗死、肾功能衰竭等重症后才入院治疗。殊不知，对高血压患者来讲，血压控制不好，我们的身体时时刻刻都在因血压的波动伤害着我们的身体。在高血压早期，由于没有明显的症状，常常引不起患者的重视。随着病程的延续，有些人会出现头痛、头晕、心悸、后颈部疼痛、后枕部或两侧太阳穴部位有波动感。有些人还表现为失眠、健忘或记忆力减退、注意力不集中、耳鸣、情绪波动或发怒以及神经质等。进一步发展就会出现左心室肥厚、冠心病、心绞痛、心肌梗死、心功能衰竭、脑栓塞、腔隙性脑梗死、肾功能异常等并发症的发生，甚至发生猝死及脑干出血而导致危险事件的发生。在高血压人群中，根据危险因素和靶器官相关临床状况，将高血压分为低危、中危、高危、很高危四个人群。作为高血压患者，应积极地了解自身的危险状况，